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Bravo FM 91.3 星夜狂想曲。今天我来介绍一个乐器。大家如果喜欢听爵士乐的话，其实常常会听到三重奏的版本、四重奏。大家比较会想要听钢琴独奏吧，钢琴 solo 或是萨克斯风，就会觉得这个主角嘛，总是要演奏这个旋律的部分。但是其实在一个 band 里头，这个 bass 这个角色常常会被大家忽略。为什么？因为他总是担任低音嘛，好像地基的感觉，然后呢他的音又很低沉，大家比较会忽略它的存在。但其实贝斯是一个乐团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有音高，它其实也担任这个和弦的基底，我们所谓和弦里面的 root 这个根音这个部分。所以呢贝斯很有趣，它也要担任这个和弦的低音，但是呢它也要担任这个节奏，这个律动感。所以呢一讲到贝斯这个乐器，其实有很多厉害的贝斯手可以介绍给大家哦。今天就挑了三位，应该都算是这个爵士音乐史当中的明星吧。首先我们来听的是这个 Charles Mingus。 Mingus 他是算是一个，哇，他的血缘非常的复杂，好像是外祖父是来自于香港，所以是英国籍的这个华人哦，所以他有华裔的血统。但他的外祖母呢是来自于美国南方的非裔的美国人，但是他的爸爸呢血缘又源自于德国。哇，所以小时候他其实都是上那个白人的学校，直到有一天14岁以后，他妈妈跟他讲说，其实Mingus 是他跟另外一个黑奴生的小孩。所以后来呢 Mingus 马上就被家里赶出去了，变成自立求生。好，所以他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一个乐手呢，成长环境其实是还蛮复杂，然后也蛮艰辛的。不过呢 Mingus 他很爱音乐。好，那妈妈说，其实除了福音音乐以外，你不要学别的东西。但是他就学了大提琴，又学了 trombone， 他要立志要成为一个爵士音乐家。后来他也接触到了这个 bass， 所以呢我们首先来听听。好，在 Blues and Roots 这张专辑里头，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 Charles Mingus 非常非常有才华的这个演出。 Wednesday Night Praying Meeting。 有的人会觉得 Charles Mingus 啊，他有一点点躁动哈，很热情，但是其实呢，他是非常有他自我的风格哈，也是算是一个天才型的这个贝斯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Blues and Roots 这张专辑，其实呢，他很早哈，他就有进入这个 Ellington 公爵的这个大乐团担任他的这个贝斯手，不过呢听说了他也很快就被艾灵顿公爵把他开除掉，因为呢可能他好像是个性不太好，就是脾气有点大，所以呢他来来回回去到跟很多很多厉害的乐手合作。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Mingus 3 这张专辑当中，好， When Your Lover Has Gone。 有听到刚刚这样亦步亦趋的这个贝斯吗？它真的紧紧的咬住了这个鼓刷的这个鼓点哦。贝斯呢，常常是乐团中最重要，但是也常被忽略的角色。不过呢，在 jazz 的这个 trio 或是 quartet 里头呢，有时候我们会听得到一些贝斯的这个即兴的演奏哈。那也有人认为说，其实 Mingus 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热情，但是又很有风格的这个贝斯手。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总共有三位。首先登场的是 Charles Mingus， 但接下来呢，我想要换一种口味来介绍这个 Scott LaFaro。有的人说他的风格呢是跟 Mingus 是截然不同的，他比较柔情似水一点。然后 LaFaro 呢，他也是出生在这个音乐家庭里头，所以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看这个 Tony Bennett 啊，或是这个 DC Gillespie 的演出。好，那他的爸爸也是小提琴手，所以从小就在一个古典音乐的这个环境里头成长。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比较不同风格的Scott LaFaro， 他跟 Bill Evans 一起合作的哦，这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Moonstones。 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人生要爬多高，才有算成功？阿爸为着要让咱过好日子。八官八家四界招众，阿母为着顾咱一阵家仔囝，无用叱咤走袂开卡，总是愿望咱日后会当爬愈悬，日子才会愈轻松。不过阿爸阿母的健康一步嘛袂当等。罗布森楼梯升降椅，希望用租赁方案。友好咱的是大人，让因即阵就会当轻松爬楼梯，随时享福。 罗布森楼梯升降椅租赁方案3888元起，再邀您与家人同游台中花博，0800-331188。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 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用钢琴所做的电影配乐，或是呢用这个爵士吉他，但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乐器是爵士的贝斯。的确，爵士的贝斯手呢，有时候大家比较不会去注意到他们，因为大家都要听小号的 solo 啊，或是那个长笛啊，或是萨克斯风啊，好像比较抢眼一点。但是呢，其实贝斯如果你的耳朵可以去分辨它在低音上面所做的一些变化，其实贝斯手有时候也会弹出一些很经典的旋律哦。然后有时候它又是担任这个整个乐团的低音基底的部分，很低沉的声音其实也很迷人的。我们今天要介绍三位的这个爵士的贝斯手，前段听到的 Mingus， 那这一段呢我们要听的是 Scott LaFaro。 他最知名的就是他跟 Bill Evans 的合作了哈，这张专辑叫做 Waltz for Debbie。 真的是每一个爵士乐手的最爱吧，至少我自己啦，我就非常沉迷于这个 Bill Evans 那种很诗意的很优雅气质的那种钢琴，那再加上LaFaro 的这个 Bass。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盖希文的名作乞丐与荡妇，这是我非常非常爱的歌 Porgy I Love You Porgy。 也是非常多人很爱的，有点点跨界的，介于古典跟爵士当中的这个曲子。那除了 Summertime 以外呢， I Love You Porgy 应该是最受欢迎最常被演奏的。这首曲子充满了美丽的旋律，待会也要记得听 Scott 的 Bass 哦。Thank you. 好的贝斯手其实要看他跟这个鼓手的契合度哦，就是他要非常黏住这个鼓的点。好，我这样讲很玄吗？其实不一定哦，说不定你们待会听，慢慢的听，你就可以发现，哎，这个贝斯好像跟这个大鼓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了。那代表呢，他们的节奏感都非常的好，是大家都有在同心同行哈，是拍子是在同一个点上的。因为我们平常练琴练团，其实要练的是什么？就是要练大家在一起嘛。如果呢这个贝斯手下的点好，重拍没有扣住这个 kick， 没有扣住这个大鼓的话，哇，那就分崩离析了，整个乐团就会散掉。好，所以贝斯手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好，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曲 Jade Vision。 将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三位贝斯手叫做 Ron Carter， 他跟 Mingus 有一点点像哦，就是从小想要进入这个白人的学校哈，但是呢常常都会被排除在外，因为呢好像念古典音乐的就是只有白人才可以去念，这早期的那种 racist 很讨厌。那所以 Ron Carter 他只好自己学哈这个大提琴，但是后来呢到了底特律，到了纽约，当然也跟了很多优秀的这个爵士大咖一起玩。这个谁呢？ Eric Dolphy 哦，原来啊，这终于碰到知音了。 Eric Dolphy 邀请他邀请这个 Ron Carter 这个贝斯手一起来录音，所以后来呢其实他就算是正式的进入这个爵士的音乐圈了。我们首先来听的这首作品呢是 Ron Carter 跟这个女歌手 Rosa Passos， 哇，她的声音好迷人哦，先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Você está vendo só do jeito que eu fiquei e que tudo ficou. Uma tristeza tão grande nas coisas mais simples que você tocou.A nossa casa, querido, já estava acostumada guardando você. As flores na janela sorriam, cantavam por causa de você.Olha, meu bem, nunca mais nos deixe, por favor. Somos a vida, o sonho, nós somos o amor. Entre, meu bem, por favor, não deixe o mundo mal levar outra vez. Me abrace simplesmente, não fale, não lembre, não chore, meu bem.Não fale, não lembre. meu bem. 刚有听到这个 Rosa Parks 的歌声吗？我每次都会忘记她是老奶奶，听到她美丽的歌声只会幻想，还以为是一个熟女或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呵呵，她其实已经是阿嬷级的，但是她的歌声怎么那么迷人呢？好，接下来呢来听一个 Ron Carter 跟 Jim Hall 的，我来播一个二重奏的版本，这也是比较少见哦，就是一个 bass 跟一个吉他就构成了这首好听的歌曲 St. Thomas。Thank you. 很快的一个小时又即将到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我来播的是 Ron Carter 的 Bass， 但是呢加上了 Rosa Parks， 就是我们刚刚说又会弹吉他又会唱歌的这个老奶奶，她所演唱的这个版本是全部用葡萄牙语来唱的伊帕内玛的女孩，这个当然是名曲了，不过呢你听听这个 Rosa 来演唱跟这个 Bass 手一起的合作又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最后就用这首歌来陪伴大家，祝大家晚安，我们星夜狂想曲下周见。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Ela menina que vem, que passa Num doce balanço, caminho do mar Moça do corpo dourado Do sol de Ipanema O seu balançado é mais que um poema É a coisa mais linda que eu já vi passar Ah, por que estou tão sozinhaMais lindo por causa do amor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